另外還有一張都是講這件事的，我就看到好像是一張報紙不講這個什麼，好像兩張那樣一份而已，一份而已，我好像看到一份都是講這件事的，除了蘋果日報之外。 就什麼報紙啊，頭版只有這份而已，是的，只有蘋果日報一次惡惡，各取所需，英文虎報就說中產人士在派糖買民望的施政報告是完全沒有得益的，被忽略的，大公報就關注到居屋增加六成，每年建8000個單位。 增六成，這麼厲害的嗎？以前沒有嘛，我以前經常都說，如果有一個人聽的，他突然間聽有兩個人聽的，那就變成增加100%，現在不是說新城，新城又很厲害，廣告收入多過商業電台，現在說DBC，本來每天只有1000人聽的，突然間多了一個，多了10個就增加1%，多100個就增加10%。 如果我們要增加百分之十就要多50人聽，就差很遠了。情報基層開心，中產就憂心，福利開支每年去到600億大洋，基層不會開心的，這個世界沒有人希望被人施捨的，個個人都希望做有錢人，有錢人怎會希望有人。 我問你選擇了，黃國彤，你是有錢人來的，你不用選擇，你選擇了，你選擇拿福利，還是選擇給福利人？當然是施比受更有福，不用說了，所以不值得，這叫做真人富貴驗人貧，我們D100是行公二號憐憫的，你說梁振英派錢，動機當然不良。 他不是自己的民望而已，還有一個林鄭月娥在後面不停說拒絕去，一會兒才分析這件事。太陽報全力搶地，10年建49萬個單位，即是每年4萬9，即是現在不是8萬5了，現在叫4萬9，你起島啊，找你起島，即是CY的名字叫4萬9，OK，AM730，49怎麼讀啊？ 大家都不知道，我不想說，不想說，大家明白了，49怎麼讀啊，是吧？今早林伯真的很精靈，有黃國彤在旁邊綁著你，你的靈舍精靈一點。AM730就是策劃富村改規劃增密度，10年建屋量47萬，有個說49，有個47。 不兩個都是不好的，47怎麼讀啊？為什麼不是48的，一定是47還是49的呢？策劃富村，即是告訴你，不要那麼開心，第一，住在那裡的人將會被迫遷、被安置，還有那幅地曾經有錢人說過， 說有錢人打開窗，看到公共屋邨掛一些物、掛一些底褲出來，很不開胃，所以分分鐘華富村是拆重建，不過海邊的地方分分鐘用來建豪宅，這個就靜觀其變了。再加上增加這個密度，你看到整個施政報告，其實大家忽略了，真人富貴厭人貧的人 就只是知道派福利，就完全沒有一張報紙，我今天看不到的，就說增加建築的密度，即是那個建樓的密度，擺明是利益輸送給地產商的，尤其是四大地產商，包括你老闆在內，林毓華，不要緊，不只是一個，四大地產商 因為個個都有地，你現在突然間說給他建多些建築樓面，還要建多兩成，發達了，所以你說這個施政報告肥商可能肥下，我們不要說肥，很難聽，老實說基層的人是要照顧的，但中間現在這些就是每一個人，現在每天你看到一群很愚蠢的人，自己去中環灣仔 看到大玻璃裡面有一群人在跑啊跑啊原地跑啊那些<笑>即是他們是想上又肥 下有肥中間瘦的現在就是這個就是那個胡佬的我給今天幫起個名字叫梁振英的胡佬施政報告上肥下肥中間瘦信報派糖每年增加200億特首用得其所<笑> 中國日報香港版英文版梁振英說他用很大的力度去扶貧信不信由你南華早報都認為政府用一百億動用一百億去扶貧 商報說CY大手扶貧就不加稅 那裡加不加稅呢其實應該留在財政預算說的現在這個梁振英已經越早代跑了做財政司那份了所以為什麼胡蘇仔呢今天周圍去派官員周圍去電台當然不包括我們在內就講政府的施政報告但沒有胡蘇仔份以前是財政司政務司 全部要出去護航的講到哪裡《星島日報》200億扶貧派福利無需看餸吃飯梁振英保證任內不加稅即是說以後都不用量入為出只是吃餸就行了不用吃飯吃一些餸就沒有餸吃了以後的下一代吃白飯《明報》 重扶貧輕中產經常開支預料增加200億 30億低收入津貼惠及71萬人 大家記住以前曾蔭權或過去港英年代一直以來香港的理財哲學就是看餸吃飯就是量入為出還有很多這些 《國語法》都這樣寫的 很多福利即是福利措施都是通常一次過的但現在每年最少要動用多少錢30億作為經常性的開支即是政府的開支每年增加了30億《東方日報》梁振英開了一張200億的支票 落重藥幫基層 30億援助在職貧戶 待會再說一下如果你是窮人的你有去打工的沒有拿縱援的但是你的收入在香港的收入中位數以下的話又通過資產審查而合格的情況下你會得到這個 低收入津貼的收入稅的兩千多人我們才說如果你個人三千六兩個就應該七千七其實三個就應該是一萬一千四再說一下這件事《頭條日報》振英開庫大手不扶貧100萬人受惠即是有100萬個窮人香港起碼不止肯定不止你又知我又知《文匯報》增加200億扶貧施政報告支援在職貧戶不限居港年期將會有71萬人受惠《蘋果日報》香港蒙羞這個剛才說過了一時惡惡的頭條印尼傭工在香港被僱主虐待現在回到印尼就入了醫院接著跟記者說 老闆不讓他說的如果說他會沒命的家人也有性命危險真是好東西說到自己他的僱主當然很厲害告訴你全世界都有年輕的你小心《Times Magazine》美國時代周刊 說香港這些印尼傭工是現代的奴隸以前說到虐待奴隸一般來說你們會想到中東阿拉伯國家但你說香港作為一個 國際城市一個文明的社會竟然出了一些這樣的人而這些人呢黃國彤如果你做法官的話或者做律師的話 其實這些人是一些很普通的人，真的不是那些窮兇極惡、黑社會的人。如果是窮兇極惡，怎會打自己身邊最弱的人，沒有反抗的人，打都不過癮。其實這些反映了暗春在外面受氣。 回到家就也文也武，沒有人發洩，發洩在容公身上。 這些可以說不是人。 暗春的暗春。 都市日報施政報告大手筆， 每年花多200億。 扶完貧之後， 都市日報好東西，香港貧變了窮。 申報就說4人家庭入息不夠14,000， 政府每個月給2200元。 好濕碎。 也好過沒有的，又不可以這樣說的。 你本來賺14,000元， 現在就可以加多12,000元，就16,200元了。 多了10多%， 林德華都不是小事的，等於你老闆不加薪給你，梁振英加給你。梁振英加給我？不過梁振英用我的錢，用了你的錢，我的錢，我地付抄，梁振英請客。不過最慘的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就納稅人付抄,梁振英點菜 跟當年內地官員罵我們香港特區政府。 你知道吃的是誰嗎?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請客, 梁振英點菜, 納稅人付抄, 胡蘇仔就要拿錢出來捧菜。 出納來的《經濟日報》扶貧大手筆可負擔不加稅，即是說梁振英說今次用這麼多錢扶貧，你們不用怕，我不會加稅的。香港政府的經常開支多過上年度200億，看完今天的報紙，你出街買報紙， 你認為這個施政報告你比較自己聚焦在哪一點呢? 你就買那張報紙看，對你看，對你口型。但你認為梁振英這個49和47你不需要理他的話，就買一份蘋果日報看。最好昨天我見到在街頭，我就拿著一份《昨晚太號外》頭條日報，將這個施政報告 竹本印出來了，現在是幫政府印的。其實不如去政府民政事務處拿一大疊東西幫人派就行了，不用什麼印的。一定有廣告的，大班，你又真是。收廣告。當然啦，裡面有廣告的嘛。那真是蠢，如果我做報紙我不是這樣做。怎麼做啊？我只是印個包皮，即是 包皮，就包住政府梁振英的施政報告，賣廣告就省了錢。看看這些社論，社論都不用看的了，都是應該集中報告就著施政報告提出他們的觀點的。除了之外，看看有哪些報紙不說的。 我想應該是《蘋果日報》，《蘋果日報》都是說這件事，真的沒有一張報紙不是說這件事，說到這個，有《文匯報》反腐需要加強中紀委的獨立性。還有什麼呢？沒有了，應該沒有了。如果你要問勉強就說《中國日報》、《香港版》就不是了。說什麼？《No Luxury Cup》。 Addressing the right issue. 不是，addressing的right issue都是讲施政报告的，可能是啊，讲施政报告的，林毓华。不是，我讲另外一篇嘛。No luxury. 系咯。 No luxury club in. 好啦，停新闻，新闻之后分图广播。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哋现在完全冇任何加税嘅想法。 這樣是一個仇的樣子嗎? 施政報告有很多方面都是大派福利， 一些清貧人士或者受需要幫助人士的贊同和支持，所謂派糖，甚至乎恆常的措施，是會不會造成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壓力？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鄭兼涵、劉毓華、黃國彤。 8:08 大家聽的是D100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 在直播室裡有我鄭兼涵、黃國彤、林毓華。 早晨，早晨，早晨。 昨天梁振英宣讀了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大家都在意料之內，一些驚喜都沒有，就是他開倉派米，賣民望。正常來說，一般人說話就是說，你請客我扶抄，但現在就是林鄭月娥請客，這個 梁振英點菜，打我們荷包，他點菜的，阿荷包當然是林鄭，梁振英點菜，香港人負責，蘇仔就做捧菜，香港人就付錢，一句說完了，有些好東西的，我都覺得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算怎麼計算出來呢，低收入呢， 計算怎麼計出來呢，低收入的在職家庭，如果你的收入是低於中位數的話，每月的入息中位數的話，政府將會派津貼，我們當然是支持的，說了去唯一的好東西，不是，我覺得是為少數族裔提供了一個學習的系統，夠了吧，開始行，這件事沒用的，我才告訴你，我講給大家講，再討論這個問題，不過有幫四萬多人，沒用的，我一解給你聽，解釋，一解給你聽是沒用的，有沒用，你學了都沒用的，你找不找到工作才行，你明白嗎，我們要講的有用的東西，即是唯一一個整個施政報告我看了，唯一我認為我都可以說是支持的，就是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一般人勞動人口一般人做事10個小時，一天，做6天就6、10個小時，4、6、24，如果你是有全職的，而你的入息是低於家庭入息中位數 50%以下的，什麼叫入息中位數呢？ 以2012年計， 單身人士的貧窮線定在3,600元， 兩人家庭是7,700元， 三人家庭是11,500元， 4人以上的家庭分別是14,300元， 5個人14,800元， 6個人15,800元。 貧窮線將因應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變動每年作出更新，換一句話來說，如果你是四人家庭，一般都很少六人家庭，現在最好有老人家，四人家庭如果你得14,300元，這就是中位數，如果你真的找到7,000 150元的話，7,150元的話，政府每個月補貼多少給你？林毓華，四人家庭，頂籠都是給1,000元，最多，你如果最高的數，他就給1,000多，給1,000，基本津貼，兒童津貼2,400元，總計給夠3,400元，但有沒有人賺7,000元？ 如果四人家庭有沒有人做7,200元一個月呢？這個就少的比較，我認為比較少的，如果這樣說就已經差不多低於最低工資了。我和你精靈哥林毓華，你計算一條數，如果你要做208個小時，當你210個小時，30元一個小時是多少錢？36,000多，36,000多，6,000 其他計算其實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我可能要收回支持他定的標準太高了你明白嗎如果你是做144個小時而少於208個小時換一句話來說其實他這件事是鼓勵了那些找最低工資的人就不要開足工了 你明白嗎你不開足工的話如果你做少於208個小時而在做144個小時就最好了為什麼這樣計算呢黃國彤如果你做144個小時 你四人家庭以上即是你有三個年輕人四人家庭你可以拿到2200元2200元除30元是多少個小時 你低於那個一半加上有津本津貼有兒童津貼有3000人那你說2000多條數怎麼來的三千是三個小孩林毓華兩個小孩有老婆才行除非那是單親家庭如果單親家庭最著數沒有不是說著數是拿到最大的福利如果你只有一個爸爸一個母親單親家庭你有三個年輕人你就可以最多拿到3000元 但如果你兩個父母在兩個小孩就拿2400元2400加600元是最多拿2200元你明白嗎我所以說用2200來除正常家庭有父母有兩個小孩2200元除30元是多少個小時70個小時我不做了70個小時我就反而拿到2200元我做144個小時 如果再加7個小時就200元14元 12,000多如果你拿到正常的那個你就不可以拿到這個2200元津貼那我為什麼要做老實說這些一定是勞動力的工作我是窮人的老實說如果我和林毓華我們兩個一個想法一個井法我幾大都不做多過144個小時 接著就可以在家裡陪小孩親子現在是有這個問題出現的拿著你的錢優柴優米還陪小孩這個井伯真是挺煩的你就算上班你還糟糕你拿不到2200元你明白我說什麼你不上班在家裡還省了錢你知不知省了車錢省了飯錢省了交通時間 林毓華我就一定這樣做如果想白就恭喜你你去捱我就去做145個小時跟新大手班和政府拿2200元我在家裡陪小孩為什麼不好 我不是說不好，我當然是懲教人這樣做。如果你這個叫機會成本在經濟學上，如果你的謀生能力是靠最低工時出賣勞力，但又賺不到錢，不是半斤八兩的時候，我就寧願拿政府錢。對不對？我跟他說。拿政府錢，我覺得沒錯。他們這樣說，就等於當年經常爭論，是不是公眾援是養窮人，養懶人。不是養懶人。 不是養懶人，因為你現在知道一件事，政府壓迫人，交通費太貴，4人家庭如果你住公屋，你是交2000元租，但是如果你坐車上班，一個月用你分分鐘用你2000多元的，計算你小孩上學，你去做事，一個月用多於2000元，所以交通費在整個施政報告裡面沒有提及到，沒有針對到。除了兩元，過往是有交通津貼的，是不夠的。 如果我和你就好，因為我們兩個還要出去撿紙皮，我和你搭兩元雞車就行了，但不是個個做到60多歲還要去捱，對嗎？你那個全民退休保障又沒有address到，這個所謂錢花了，但究竟是不是真的幫到人呢？老實說，我就覺得幫不到人的，這件事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熟悉香港的政治環境， 有料到的呢，我就告訴你，整件事背後策劃這件事的人就叫羅志剛，羅志剛就給巧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就拿分，梁振英現在真的很可憐的，其實你昨天看到他的衰樣你知道的，他現在淪落到就做林鄭月娥的副手，是他的公關大員，他出來讀，林鄭月娥坐在後面， 就眯眯嘴笑，胡忠仔就黑起塊臉，就這麼簡單，看到這個政府就已經崩潰了，你現在其實不如快快脆脆給林鄭月娥做特首，你看到了，那裡政改，他沒話好說的，根本不關他事，他說什麼，他說什麼，但那應該是施政報告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沒話說的，但沒話說的， 但班我自己就 我都是看了幾次的，我昨晚專門去政務處拿，我自己覺得就是這些低收入家庭在職貧窮津貼這方面來講，其實是無可厚非的，我支持，我幫他在燃眉之急。如果你在制度之下，你是計到，好像大班所說計到而不去做工，我亦都不會是歸咎這些人。 你利用制度下你去怎樣好一點各方面，反而我看來看去整個施政報告，我只有一種觀念，就是整個香港政府是 run out of idea， 是沒有了，已經是 run out of idea， 我是記得有個乾爐之忌的， 乾怒忌貧，好像看上來那麼大份東西，形之彭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看上來就很多東西，但是大班我真的揭來揭路，就是乾怒忌盡， run out of idea， it's totally 乾糖了，關於整個香港的怎樣去營商環境，這些隻字不提。 整個房屋政策會給多少塊地去到私人發展商，它是建了之後，建了之後它賣樓的時間你控制不到，首先是推20個，試了水位之後加多10多，然後經紀人就在那裡一路吹捧，即是你很基本上的房屋政策，還有 我們年輕人的提到很多經濟，我也要看看有沒有高科技物流，我一會兒才跟你說高科技，我看到你的樣子就知道是丙，但對於我來說這些我是naive的，但我看上來我就立一想，這所謂經濟，還是你周圍的人有誰可以benefit到，有年輕人各盡其能各淺其長，我是喜歡跳街舞的， 我想說公仔，我想去賣整個店舖賣東西，在這麼貴的租金之下，怎樣，這個社會是沒有variety，大班，沒有選擇，沒有choice， 沒有出路是沒有出路是沒有選擇你講那梁振英他選舉的時候當然梁粉寶這份明報就幫他大吹大擂說到自己天下無敵基層出身關心基層房屋專家會解決房屋問題如果做得特首還有一件事他說他不會利益輸送不會益地產商你看到整份施政報告就是益有錢路為什麼呢你增加地積比例 增加兩成,完全破壞了香港的發展大綱藍圖 每一個社區有個發展大綱藍圖說明是這個社區有多少人口就需要有多少空間有多少公園有多少設施 但現在無端端盲搶地,你地搶不到 你就益地產商,我給你多建20% 本來建50層的,現在給你建60層 多10層當時我在立法會的時候又牽涉到林毓華老闆那個嘉亨灣事件多了幾個百分比已經賺多幾十億了你知道多20%地積比例你知道發到不要說穿不到襪剪指甲都剪不到手肥都伸不起 就這麼簡單你說你不益地產佬你不是第一個益地產佬 你現在說要建樓,你建什麼?建私樓 你搶這些地,你現在不是建公屋,不是建居屋 仍然是維持在28,000個,即30,000個以下 你說什麼?梁振英 接著還有一件事,我本來對他有些期望的 他就說將那個對沖制度,即是強積金 即是將那個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 就不捆綁了,現在建完幾個商會 人都未上街,大哥,未扔東西 就去見商會商會說不要搞了立即沒有了看都不提了他最厲害的還說我不提等於不是我不做記住林毓華我沒有說我沒有說揼你不過並不等於我不揼你你什麼廢話然後最生氣的一件事全香港所有年輕人創業你聽他怎麼說聽完你就生氣了 千萬不要扔爛我們的心機又不要扔爛電話他廣西賣酒你聽聽兩個月前我到內地訪問認識了一位創業的年青人他在香港完成碩士課程之後受到老師啟發將物業加案套現再加上積蓄和親戚的借貸到廣西闖天下 10年後今日,他擁有一家進口紅酒、咖啡和其他食品的供應鏈企業 每年營業額超過1億元 這位年輕人創業所在廣西 涉足的行業都不為港人熟悉 他說在歐洲洽談進口紅酒和食品去廣西的時候 他的香港人背景和國際視野十分有利 這位朋友的經歷 講給我們知年輕人只要敢闖敢拼用好國內外機遇在新舊市場和新舊產業上都大有前途你知不知道說話有什麼問題我頂他的肺真的頂他的肺我真的頂他不順這個賤人一個十年前讀完碩士學位的人竟然可以有樓的又可以有積蓄的 可以將層樓拿去加案的明安盡林毓華明天你拿你層樓加案按不按得到財仔就行你還要穿草四十多歲按得盡今年六百多歲六十多歐你坐車有優惠沒有還未有六十五兩年後或者六十三我想告訴你你話給人聽你幾歲你今天可不可以加案層樓加案層樓 沒有啦你銀行就不用說了學國同學說你的莫國那些就OK第二你有沒有積蓄我們周日清的你現在說一個人讀完碩士我理到這100大把走去加案層樓換一句話來說他有層樓啦有積蓄啦還可以加案那隻還有積蓄走去廣西創業 現在就發達了這傢伙叫什麼名字呢被懷疑這傢伙 就是當日梁振英上去廣西借票。為什麼要廣西呢？彭清華在那裡，彭清華在廣西，他是恩人，沒有彭清華，沒有李剛，李剛就是他爸，彭清華就是他爺爺，他去廣西見爺爺，那時候去參觀了 一個企業的,今天呢,有人篤爆他的,蘋果日報的那個叫做李伯方就說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說有位創業的年輕人,幾歲了?10年前,由案樓,由民親戚借錢去廣西闖天下,今天已經擁有營業額超過1億的紅酒供應鏈企業。 不少人都被這個例子激親，這個不用說，是人都興過火屎了。看回梁振英兩個月前去廣西訪問的資料，這位創業的年輕人應該是廣西北投保迪紅供應鏈，叫北投保迪紅，好過找個名字，供應鏈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潘家，這個字我都不懂，我只知道商字應該怎麼讀，有邊讀邊，地讀住個商字先，潘家商、潘家陽、潘家娥，還有一隻老潘，他的公司位於欽州保稅區，是跟國企北投集團子公司合資的企業，所以梁振英去到訪問，各資委都有出文報說 這位潘先生亦不是普通年輕人，現在是10間公司的董事、業務包括物流環保、裝飾工程等，還是香港海南商會會董和海南社團總會副會長，雖然說成功需要苦幹，但要上到社團要職似乎都不是一般年輕人做到，我問一下大家，我很想大家打電話來 講一下你的樓可不可以加按，你有沒有樓先？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林毓華、黃國彤，電話就是 一按那個電話，有些事要提醒大家，是沒有鈴聲的，APP電話，你可能會聽到沒有聲，又可能聽到我們這幾把碎聲，即是我們在播音，你就立即通了，你只要停，我們就會聽你電話，所以就不是像黃世哲這樣說，你不要用APP，因為黃世哲說自己是2.1 原因很簡單，我們終於調查了，如果你是PCCW用戶，如果你用我們的固網電話收音機，大家留意，很多人說為什麼他們光顧網電話收音機，大家留意，很多人說為什麼他們光顧PCCW這個HKT是不行的，那個來電，那個人打電話進來不行，原因很簡單，我們終於調查了，如果你是PCCW用戶，如果你用我們的固網收音機，你一定要有一個要包括了我們之前說的，就是那個叫做call waiting，來電等候，來電等候，還要加多一樣的，原來來電顯示，是PCCW，所以說，如果你需要來電等候call waiting，就收多25元，另外如果你要這個來電顯示，分開買，PCCW要收多15元，加上40元。 但如果你現在沒有來電，你有來電等候，call waiting，而沒有來電顯示的話，你打電話去說要加，他說加你15元，你就告訴他，姐姐、哥哥，你先取消了我的來電等候，然後我買個package。 27元而已多兩元就包了所有功能 如果你用PCCW 但如果合約再申又怎樣 加個功能而已剛才也說先取後加香港人最厲害的現在發窮惡所以就說你不可以你就說我現在要剪線總之你給來電顯示我想PCCW很好的以客為尊PCCW服務是好的我們一定要讚的我給多兩元你花總之麻煩你給這個來電顯示如果用 再說一次如果你用我們的固網電話你發現有電話打進來聽收音機的時候不行的我告訴你很簡單因為你沒有來電顯示功能你現在立刻加給多兩元雞給PCCW大家很清楚了解決了技術問題這是PCCW用戶會見到的問題如果你用我們固網電話 就因為你沒有來電顯示清楚了說清楚了我遲些會在Facebook寫下來了我們店員都會告訴大家如果你要買固網心機如果你是PCCW用戶你需要來電顯示和來電等候的功能就cost你每個月27元講完了說回這個故事我想大家打電話進來講一下有誰人剛剛讀完書 可以有層樓去加外又問親戚借到錢又上大陸保稅區做生意我告訴你昨天如果你聽我們這個盧漢撈鬆系列那個Premier他就說了一件事他說他自己做貿易的我不知道他說真還是假不當他真的如果你去大陸做保稅區做生意你首先要交低2000萬按金 否則你沒得做那就拿不到登記你要放下2000萬按金所以梁振英在那裡狗說你說什麼話有個年輕人十年前想說西創業的單位合作你又不知道分成分多少給別人還不知道不要派水了不要說這個問題你派我都不要你認不認識人你這個愚蠢現在我告訴你有一個香港大學每個人都 你比賽香港大學金融大把人把尖子香港大學碩士畢業工商管理碩士巴閉了第一你有沒有層樓可以去加案第二你有沒有錢親戚可以借錢給你第三你有沒有兩千萬按金不要說這個股本接著上到大陸人不認識什麼都不認識就只有一個鼻哥我香港來的 梁振英叫我來的我們創業的你可不可以跟我合資好啊很多人跟你合資沒有了你不要在這裡亂說話我告訴你有個故事有個人在美國讀完書回來香港讀心理學的接著他老爸給了500萬打本給他今天他過百億身家我是誰啊 你猜猜猜中的我請你吃飯林毓華你猜猜出名的當然是過百億身家當然出名但他老爸打半五百萬給他很老了不老的年輕過我和你應該跟你差不多又可能我不知道他是誰又是姓潘的給你一些貼士我不知道他是誰潘迪生 1980年代初期他在美國讀完書回來讀數學還是社會學讀什麼心理心理不要理會可以double major的考得多漂亮psychology 他老爸給500萬去你現在知不知道在說什麼時候我剛回來香港那個年代80年代初期 500萬現在5億啊大哥 為什麼你不說過這樣的故事呢還有一個 你知不知道還有一個姓什麼梁粉來的羅康瑞當年他也是讀完書回香港他父親給錢去出去創業整個瑞安出來今天又有幾百億身家你說這些廢話還有一個不用說你是習佳你還有什麼要說你不要說這些廢話你不要在這裡你父親有很多錢 給錢的創業你是聰明的那你有很多敗家仔就給了錢都輸了但你聰明但問題不是說這個叫成功故事你說這個姓潘這個人碩士畢業十年前竟然可以告訴人家他可以有層樓去外面做什麼讀書一路做什麼賣白粉啊賣平頭丸啊賣翻版啊 他怎樣可以一個讀完碩士的人有層樓去加案 你就說這是成功故事,然後鼓勵人去創業 還有親戚的錢還有親戚如果我的親戚叫林伯我真的問他借呢林伯也給不起我們D100也是剛剛創業你借錢來啊暗極都是碎紙來的暗極碎紙來的我要啊D100一元都要的大班其實整份東西你可不可以來層樓加案台長 他經常就好像說我很親民然後我就接觸很多人剛才你舉了那個創業年輕人在街頭又撞到一對夫婦然後在答問會那裡如果我們在幼稚園大了沒有住我是不會容忍的再說在中華廚藝那些廚藝訓練員會怎樣他經常想pinpoint這些東西好像我很親民 大哥你走下去看看真是親民是怎樣街頭兩夫婦我怎麼生啊間屋這麼小我想看著你我怎麼生啊我連屋都沒得住現在時鐘又很貴時鐘酒店根本來說他是脫節的他全部是他舉的例子不是說正常的例子不是我們現在年輕人他真的面對到的年輕人 你叫他對學文思潮你叫他問問那些人但學文思潮有沒有樓啊不如問吳志峰樓現在開始有樓就對了當然有啦還要打你的頭就有了三樓有很多粒他脫節他的錢你不知所謂你在舉這些例子比爾不倫你根本就興過火屍聽完之後 一個讀完碩士的人有樓可以加案有錢親戚的借錢上到大陸做生意又有人肯跟他合資那個除非是梁振英的如果全世界人版來的我最討厭這些人你找這些例子來舉這些例子例如有個人在街邊歷史有說在那裡提提鎮沒飯吃有個少爺走過去問他為什麼不吃鮑魚 你這麼餓為什麼不吃鮑魚因為那傢伙天天吃鮑魚不止還問他你為什麼不去旅行你多久沒有去旅行那個馬路看著我的鞋子都沒得穿我在想怎樣買錢飯盒你舉的例子全部是脫節然後你做出來的東西亦都是一些方向感都沒有香港還有有小氣到不得了 鄭經翰肯定是你的敵人是你眼中釘你不用說了但你又不要撿我口水尾幸好我早兩天說了當年我叫董我們不要搞副學士你記得我說我們給錢人北上讀書我講了我學了我我有跟他講過我跟他一千零一次見過他選舉前他問我有什麼竅我其中一件事就講這件事給他聽你不要學我講的東西小氣到怎樣呢除了 炒我的不要說了你炒我的很開心不用開會否又要去監警會開會你說到香港有資訊科技八達通你聽聽他怎麼說你聽聽他怎麼說八達通他就說我們發展的不是什麼高科技八達通其實就很簡單的就是可以揚名世界了所以香港人就很聰明在應用科技上你聽聽說什麼我才罵他 講下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創新 現在大家身上差不多標準工時的問題亦都是勞工界長期以來提出我在政綱那裡也有 政府也就標準工時的那個不要玩的周鵬你可不可以播放正常聲音出來他的聲音已經壞了不用做effect了周鵬一個很好的創新現在大家身上差不多每個人都有的是什麼呢八達通八達通是有科技含量但是這個不是 石破天驚的技術我相信任何有一定經濟發展水平的社會都有這樣的技術但是香港應用的技術應用得很好而且普及化做得非常好我們八達通本來是乘地鐵的後來幾乎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可以用接著我們去便利店我們去 超市、泊車等等都可以用接著我知道有些大廈就要他的住客用八達通來出入那座大廈有些學校用八達通來讓小學生報到他嘟了之後家長就知道自己的子女小朋友安全回到校門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創新的一個應用 講到這個應用科技曾蔭權經常都說香港有孖寶一個叫白達通一個叫救命鐘兩樣東西令到香港揚威海外拿了這個聯合國最高的科技應用大獎白達通之外還有救命鐘你不要因人廢言你不要因為我是 救命鐘長者安居協會的創辦人兼現任主席你特地不講這個 救命鐘不講徐申寶你這麼小氣做什麼你要威你要抽水我就讓你抽你特地不講那些資料錯誤那些八達通是用來坐地鐵你八達通的股東是哪些人所有交通工具都是股東這傢伙有不知所謂所以你告訴你你看到人的那種小家小氣法 你明知道為什麼我們這一百沒有問號沒有問號很簡單的今天如果大家有看信報就無厘頭因為信報通常如果讀者版回應任何回應的文章就放在星期六登的但這篇是政府回應政府來論所以今天星期四無端端放在信報上不要緊了就是這個環境首席助理秘書長負責財務監察的叫做邱小曼 寫了一篇文回應鄭經翰的好東西政府嚴謹審核兩電收費回應鄭經翰主要是因為我寫了一篇文大家在這一百都聽過也在Facebook看到就講中電加價的文章他就這樣說就住信報2013年10月20日刊登鄭經翰先生有關中電 電價上漲未能提供理據的文章其實我篇文的標題就不是叫做中電電價上漲未能提供理據的這個邱小敏真是好東西連我的文章的題目都幫我改了那條題是什麼呢官員泛民還團就成為電費加價的推手我們希望就著政府 和兩間電力公司簽訂的協議把關工作做一些解釋接著全部都是廢話其中一樣就質疑陸工衛環境局副局長在電費加價的協議上有擔任什麼角色他的答覆就是這樣的 最後我們要強調發展計劃和電費檢討都是嚴格按照協議執行任何決定都代表政府談判團隊集體工作的成果對於民眾指稱談判工作受個別官員影響的說法絕不正確你連陸工委的名字都不提那你怎樣回應鄭經翰才行還有一件事好東西我就問那個協議下的電費穩定基金的機制他就說可以發揮減少電費增加成本穩定電費的作用 为使电费稳定基金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政府每年和两电商与电费检讨的时候，同意将预计电费稳定基金的结余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我问那件事，它又答不到。我问为什么你的稳定基金现在不够钱，你要在我电费加，要我泵钱入稳定基金那里。喂，我明年搬屋，我搬去香港住。 我移民去台灣，我回加拿大，你是不是給我錢？ 你穩定明年和將來的電費和我現在的用戶有什麼關係呢？ 又是答不到，這就是廢話。 這裡我想是兩個point，第一就是你為什麼要我先給我沒用的錢， 就是pay in advance。 第二個問題就是應該現在全世界都是那個 燃料那些東西應該是會跌的，所以它的穩定基金是不是會這樣崩發呢？我想很多東西的邏輯各方面來說是推不到它的，整件事。穩定基金應該是它一路收電費一路放下去才對，不是一次過放下去。 不是，它應該是利潤高過那個 限制的水平，它就留了漏斗，不漏下去水塘。如果不夠就在那裏拿錢出來，如果賺不夠就。但現在它說水平現在怕乾淌，那你就明年加電費，為什麼要我給明年的錢？明年我死鬼了，我不懂得開燈，我不用電燈，為什麼要我現在給錢？這個不合理，它連這件事都解釋不了。說回這個 施政報告還有一件事很離譜，我又說過副學士那件事，他聽了我說資助人們上大陸讀書。另外一件事副學士，我加多一千個，做出海外都可以，加多一千個，這件事都是我說的。但問題是你知不知道去到一八年才有，換一句話來說，現在中學 那些學生就會受惠這個副學士那一千個銜接大學的學位，所以我昨天都說了，為什麼不立刻加那一千個呢？給多錢給這個吳多店局長，浪費氣了。你為什麼不立刻加那一千個學位？如果是幾年後的事，你就可以取消，你倒回頭都不是說加學位，如果你說規劃幾年後去到一八年的，你直接就大學加一千個學位。 那你就變成不需要人讀副學士，你明白我說什麼？就不需要掠水，你不知所謂的，你明白這兩陣營，你整個施政報告，現在我最慶的那件事，對沖強積金對沖那裡沒有做，還有有錢撈投降，跟著你還要益地產商，你為什麼無端端加多20%的地積比例？你知不知影響到整個社區的環境生態？接著就起平風樓，全部起平風樓。 本來30層的，現在建夠36層。因為大班，你批了一塊地，你給那些私人發展商，那在對於他的設計，他打算怎樣建各方面，你是basically沒有say的，你不會有很大控制到的，你的官批地契，你的批地填款，我當你 conditional grant。 另外一方面就是很面對的問題，亦都是我們經常詬病的，就是他要求你說你多少年之內建好，但他沒有說要求你多少年之內你發售，而且發售多少個單位，這些囤貨居期的現象永遠只是揸實的，沙田都有些建好多十年，擺了很多，信有些信半，他是不是囤貨居期，他然後看著價推20%， 然後益你又加多10個，然後加10%，你會是一種，你怎麼不管這些，很多樣東西是差的，大班，比董建華衰過曾蔭權，他直接是向地產商利益輸送，你看到的，延長那個，即是比他提早了賣樓花，即是等你錢快點回籠。 你應該縮短的樓花期，就不是延長它，你等發展商可以掠水，你的大東北發展計劃，這些全部 都是益地產佬的大家都知道上一屆政府就說了不會官商勾結的但現在他繼續官商勾結我們現在完全沒有任何加稅的想法這樣是一個仇的樣子施政報告有很多方面都是大派福利一些清貧人士受需要幫助人士的贊同和支持所謂派堂甚至乎恆常的措施是否會造成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壓力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黃國彤 9:07 一個披著羊皮的狼 我就認為這個梁振英 有披著羊皮嗎? 我覺得他連羊皮都沒有披到他坦蕩蕩就像狼那種羊皮值200億的林毓華 用200億買一件羊皮回來蓋著狼很可憐他回應年輕人問年輕人為何不生小孩 那邊的年輕人就說我們可以改善居住環境這屋可以蓋大一點黃國堂才說了不單止是小的地方只要做都不行你知不知道另一方面他現在又搞港人港地還有限尺樓他監地產商建小單位你這個人你明白嗎他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 大話就連篇還有一件事昨天我沒有上班保住聲音否則今天開不到聲音死剩把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香港連續二十年自由經濟第一今年比新加坡拉近了距離明年分分鐘被新加坡取代其中一個原因當然在連結程度方面過去因為發生了 涉及高級官員貪污案件令到我們的連結程度拉低了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辣椒是拉低了香港自由市場的干預市場還有一件事他又是益地產佬你告訴我們我們在九點前都在說他怎樣益地產佬他簡直就是地產佬的伙計第一現在加多個地積比例那二十%是送大禮來的從來沒試過的政府以前 第二件事他的辣椒其實是益地產佬的怨民其場二手樓已經沒有人買所以為何施永青那些當然抵死了哭苦哭苦的抵死了現在在做戲又成沒有人買這個二手樓的原因因為每個人都想買 新樓可以炒新樓很簡單你托高了價他的辣椒地產商本來賣二萬元尺他托到三萬他補貼你印花稅然後回翻了25%給你補貼印花稅那就是三萬七五折七三二一七五七三二一就五三十五即是二萬二千五的其實他舉到三萬然後回翻25%給你徐笨有借 羊毛出自羊身上大哥你這個政府這個梁振英完全就跟地產佬跪下你這麼厲害你建公屋建居屋你現在只有28000個單位你說什麼你現在在這裡你很厲害嗎你梁振英夠膽你夠撲的你說你建5萬個單位公屋單位和居屋單位我就服了你了 不知所謂欺世盜名而且大班他說勾出來的80幅地 有很多是屬於我們所說的GIC 很慘的黃後山全部是政府機構和社區用的那些是用來建學校圖書館有很多是用來康樂設施 如果你看回那些GIC地 為什麼當初松寧的GIC 因為在community社區裡面 根本就沒有 因為還要符合發展大綱藍圖發展大綱藍圖裡面一定要規定有多少休憩的地方有人口比例有交通你現在什麼都沒有梁振英就建築執執 還有一件事大班就是你將這些GIC地用來做住宅你控制不了發展商那些建什麼形式的樓或者一支毒獸堆了出來其他都沒有了你要控制不了之外而且還有一件很重要的東西交通你交通那裡原來GIC是說你那個交通運輸、容量、各方面來說不會突然間多成堆多成棚人 你根本就扛不下你譬如說那裡行專線小巴你就是你開多幾架專線小巴車你真是一條路窄啊哥哥仔你根本就沒有配套嘉亨灣事件我作為主要的委員會裡面的專責委員審計委員會嘉亨灣那裡只不過出了在海邊那裡通道規定多少米 出了不知多少呎的兩呎就搞到大龍鳳被人審梁子文就做個巴士總站又交換了地積比例當5% 你知道現在全部的樓可以再加建紅灣事件紅灣半島事件又重演然後你會看到有些新的樓就拆掉它要不就加建多數都是拆掉它建過的要不多了20% 你知道我在說你做地產的你不是做地產的你當一個屋邨有十萬呎一個座標定十萬呎建築面積十萬呎如果二萬元呎十萬呎十萬萬二十萬萬就是二十億加多20%你知道多少錢多5億啊多4億啊如果大家是關注population 當初很多的話為什麼他會接納這塊地用來建酒店地或各方面呢就因為如果你是用來建酒店地你可以建到的population比例就是比住宅高很多現在住宅規定是9倍的寫字樓是15倍的然後跟著建酒店然後就說是 個體租出去那些叫service apartment 未來的發展藍圖我不會像報紙說益了低下收入階層的津貼會支出多了我們的稅我想這個不是focus focus始終是那些人是需要的就給是你怎樣將營商環境做好是你怎樣去多個variety你現在在說年輕人在說職份局 你怎樣去配套出來呢是不是每個出來都是要賣東西做服務性行業是不是一定要走這條路呢你說發展金融有多少個香港人是做金融的我們周圍的有多種總之來說處理廚餘好做環保工作終於找到出路然後又說將我們發展 法律行業各方面頂你的肺你的政制在被你摧毀我想說一句法律是獨立法律亦都不是獨立的當我在審案的時候我看見那個庭警經常看著外面外面做什麼外面亂因為政制你要沽死人人們不開心各方面我打到來我在那裡心我都害怕你怎樣 你不在一個民主政制之下去扶持法治的發展各方面配套來講你在這裡我就說這個就是黔驢技盡 Run out of idea. It's really stupid jerk, man. 這傢伙我告訴你他不是stupid,是cunning。 除了樓價高、租金貴之外，香港人的居住面積狹窄，全港私人住宅單位之中，超過一半的實用面積小於550平方米。上個月，我在旺角行街，有一對夫婦叫我同佢三歲大的獨生女合照。 我問這對年輕夫婦，我說追不追多過他們的答案是特首，間屋這麼小，怎麼追啊？這個答覆很典型。我還知道有青年人成家不立室，結婚後兩夫婦日頭上班，晚上一起 在食肆吃餐飯，然後各自回自己的父母家過夜。你看他講一套做一套，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他整個政策怎樣會起到45,000間屋出來呢？就是規定地產商起細樓。 限尺樓，港人港地，另一方面說是的，我們現在要建大一點樓，他說一套做一套，他還有一件事厲害，他說他不說等於不會做，不等於不做，你聽聽怎麼說，你這個邏輯我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標準工時的問題，亦都是勞工界長期以來提出，我在政綱那裡都有。 政府亦都就標準工時的不同做法，在世界其他社會不同做法，不同的影響，政府亦都做了研究。就標準工時的問題，我們都沒有停過。施政報告裡面，我們沒有再講標準工時，並不等於我們突然剎車，放低了標準工時。 你根本這傢伙最厲害就是車大炮，你問什麼他都給你一個答案，但這個答案永遠都是不滿意的。你怎麼可以說，如果你真的做標準工時， 我批了我的頭，我批了林毓華的頭，拿了林毓華的頭，拿了我的頭，送了我的，去做賭主，沒限了，拿了，如果他真的推標準工時，他不用來大吹大壘，他最厲害抽水的了，兩元雞搭車都關他事，有什麼不關他事？他會立刻說，我前天在深水埗撞到兩個做得很辛苦的人， 他們每天做的時間十多個小時，我立刻想到標準工時這件事，我會一定研究的。他立刻又講一段故事出來，我頂他的肺，為什麼屋這麼小呢？大伯，我想說，為什麼屋這麼小，屋大一點，你買得起嗎？哥哥仔，你買得起嗎？我想問你一句， 現在的人，而且也不被人起大，最大禍的事。你帶了之後你買得起嗎？我現在已經是差不多，你看看人們真的買樓的，全部夫婦的收入五分三，拿來頂。他應該說什麼呢？他就應該倒回頭又是撞到那對夫婦。是。就問為什麼你不生仔？是。他說我日做夜做，回到家裡死蛇爛纏。是。 怎麼去做人啊？一定標準工時。我想到了，我準備在我施政報告裡面就提出標準工時，讓你人回到去生龍活虎就可以做人。他當然是這麼說的，大哥。而且地方小，不夠，我只夠兩個廳給你。不用。 但是那層樓我新加坡的八百多萬，我每個社區整些時鐘酒店是政府的，那些叫做由房屋署經營的，將一些剩下的空宅單位就用來做時鐘酒店，那就糟糕了，行來行去租的話都是周鵬。 周鵬24小時，23小時的班工，區區有租房，區區有房租。大哥，你看到這個人你真的沒有興趣講他，總之告訴你這個市政報告就是發展商，所以地產股今日應該起的，我看一下，馬上上網看看地產股今日有沒有起到，開市沒有？應該開市，9點鐘開市的應該是吧？應該9點半開市，9點半是吧？ 未開市9點半才開，地產股今日應該升的，沒什麼可能不升的，地產股我認為今日應該，喂大哥啊，你想想你加多地積比例加多20%，他說最高他說是20%，哇地產股全部升，他現在說是港島的，升一升啊，長江升多了，逐個幫大家看看了，現在做 做這個財經演員，長江升2毫子，這個新鴻基，升多少錢，新鴻基最多地的了，新鴻基跌了，跌了3.5毫，恆基幾號啊，12號 又跌了，那些人錢沒有為什麼呢，沒什麼理由，那些人沒有聽D100，那些人沒有聽D100，聽我說的沒事，聽我說的沒事，為什麼呢，今天太古地產升4.5毫，一開始立即升了4.5毫，我就早前就叫人買太古的，我都叫人買的，現在都叫你買的，你繼續買的，喂。<笑><笑> 問題就是你想想你無端端給多20%的地積比例的地產商， 你做什麼? 接著你的辣椒就逼人家去買新樓，接著又被人提早賣樓花，全部所有政策都是要益地產商的，接著輸入外勞，那可以買起樓，他劫富濟貧而已，否則為什麼不用加稅派那麼多錢呢？ 怎麼劫富濟貧，你賣樓也收稅，大哥有打士丹的，那些消費收費，那個士丹是消費者給的，你哪裡給的，現在不用交稅，不用加稅，那200億是哪裡來的，我告訴你，昨天我收了資料，有人跟北京來的人聊天，說到香港的問題， 其中一件事引起我關注，就不是說政改，是說給我老友聽，他說自由行只會越來越多大陸人來香港，就不是越來越少，這個沒得避的，他為什麼呢？因為人民幣升值，幣值的差價，來到香港除了買真貨之外，還有價格差異， 那些人來香港是收便宜的，只會越來越多自由行來的，還有農村那些人的經濟都富起來了，那些人都未開始花錢，他只會越來越開放的時候，就多更加多自由行來香港，我就告訴你，你在銅鑼灣沒有雲吞麵食，灣仔周圍都買不到雲吞麵，買不到菠蘿包，買不到什麼都買不到了，我告訴你，那怎麼辦？ 這個就是大出大單，來香港買藥，第一可以買到真藥，譬如咳嗽好什麼好，第二來香港醫院醫病，還有香港人，我告訴你沒有定期，這個我剛才也說過，香港沒有variety， 你現在看看那些大街大行是甚麼金譜、藥行，是這些全部，其他那些各行各業的話是沒有的，你沒有創造一個好的營商環境，讓中下企業去發展下去，你沒有這些vision， 政府会继续进行活化工厦的政策，以配合不断转变的经济和社会需要。就此，政府已推出进一步的优化措施，规划署亦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工业用地分区研究，着重探讨工商业对用地和空间的需求，以及将位于住宅地区旁工业活动以大幅减少的工业用地改划为 住宅用途又是益地產商，他不是說將工廠大廈給人住，大班你知不知道現在的工廈已經炒了幾緊要，炒了幾多倍。我們電話旁邊有位林太，聽個電話先，林太你好。早晨林太。早晨林太。早晨林太。本身我都想回應之前你講過。 喂，听不到啊？听到，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因為剛剛十年就供了最慘的是那時候我以前有一個叫extended loan4.5厘然後後來就變成免入息審查好像很聽但是它是P減不知多少的分分鐘去到七六厘那時候就很高的利息分分鐘去到七厘分分鐘都去到七厘八厘 你問一下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那時候要找份工還要那時候八千現在都差不多都是這個水位八千那時候就八千還要是都不是辛苦的大些工作當然出來做就想著結婚希望儲筆錢結婚如果買到樓就買剛剛遇上沙士 當時那些東西就便宜了那零四年就預備了零四年就開始的東西貴了都未貴得很厲害但是那時候有一筆錢買就買不到樓你想想一個人正常的怎麼可能好像去剛才所說又說借到錢然後可以做這麼多東西你沒有那麼上下背景你根本不可能如果我本身我家裡都是住公屋的原本是我都希望可以好一點不需要用你的公屋 一句說了當年你畢業你有沒有樓畢業的時候當然沒有了你有沒有親戚可以借他在供關和窿十年關我又沒有因為我就算住公屋都沒有得下關因為我那個審查那裡就是過了即是他說梁振英說的我一定是太子爺來富二代好了我們要聽新聞了謝謝 我們現在完全沒有任何加稅的想法這樣是一個仇的樣子施政報告很多方面都是大派福利一些清貧人士或者受需要幫助人士的贊同和支持所謂派糖甚至乎恆常的措施是否會造成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壓力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翰林毓華王國彤早晨早晨九點三十九分大班我看到這個報章的社論真是創意十足跟我們的看法完全都不同他就說這份施政報告是一份貼近民意 管治水平提升的施政報告來的差不多了文匯中啊我們聽聽電話旁邊的蕭先生早晨早晨林伯他真的貼近民意貼近發展商的民意全中了中了是不是 我想說,大班,你這些數目字一定記憶猶新 我想說那個年輕人,我猜那個年輕人肯定都是非富則貴 為什麼呢? 他現在那個689就說10年前那個年輕人又按樓又借錢,什麼都做,又抬錢 大家剛才那個女士都說了,那個林太是吧? 就算是山頂區譬如陽明山莊那間一層樓都是最貴即是最便宜那間都是說六百萬有些五百九十萬都成交過再說你山頂陽明山莊當年零三年最小的千二呎千三呎那些兩個房單位這個人如果要按頭這樣的錢以剛才大班你們說要上大陸做那些不知道什麼要放下二千萬做deposit的話被人勒稅那些的話 有多少錢的物業才可以有間什麼的物業才可以拿到錢上面做事呢有個山頂和木屋當然士多啤梨山大班一千幾萬而已是啊二千八喂二千八有些二千五都試過是啊那些就是小一點的二千八呎是啊小一點就是近一萬一萬元錢不用那不是啊喂說什麼啊六百九不要在想著 以為好像人家當年松爺說的獅子山下唱首歌不要以為用這條舊竅就可以騙到我們 山頂有一個地方叫十間屋叫十間 Steelwood Terrace 你老友那間你老友那間一千零幾八百萬我老友賣給我我蠢得不要現在說一千億八百萬送多次給你 如果叫你林毓華買你都不會買我所以免得你說你不要多口八百萬講緊其實那個人要有多少錢才可以拿到上高廣西做生意唉我夠知譚明良好聰明我夠知梅艷芳好聰明我夠知李慧思但全部都只有一個而已你找一個他都不是一個兩個問題我認為這個人沒有料到如果十年前 這麼威威的,又讀完碩士,又有樓,又可以加外,又有親戚借錢 走上廣西,做了十年生意 現在才一年做了1億生意 這個是這麼春來的你不要聽人馬雲多厲害你說人版不說馬雲我想怎麼說行不行大班 你可不可以說說財爺李老友莊真他千萬不要害人他說很仇怎樣演他其實在揶揄六八九我想你有些內幕消息很簡單的這個財政司司長根據基本法去執行他的職務就量入為出第二件事現在因為 林鄭月娥就要拿民望其實她是借梁振英過橋的就是這樣在背後就推梁振英一尾去派錢但派了錢就益了她因為為什麼呢扶貧呢整個施政報告第一就是扶富第二就是扶貧中產的扶貧是梁振英的梁振英是唯一後路還有幾年沒得撈的了搞定有錢佬之後就然後利益可能 林鄭月娥就不同,她現在負責扶貧總司令 她就有個師爺在後面叫她拿志哥,我老友,教她拿錢去扶貧,拿200億出來 他就說一句,我經常說一句話,錢從何來呢? 其實六八九埋錯堆，佢應該係埋阿莊真堆，再由莊真就埋李堆。埋我堆有咩用啊，大佬？你唔好成日害我啦，你真係經理㗎嘛？我哋已經就死㗎啦，我哋已經就係啊！你諗下，連呢個救命中獎咁講，係咪先？即係其實你係香港經理嚟嘅喎，其實特區經理嚟嘅咧。我經理，我點做經理啊，大佬？我想做特首，我想做特首咁。 好啦，多謝電話，多謝晒，陳太，你好，早晨，早晨，陳太你好，早晨，早晨，早晨，我喺澳洲啱啱呢個禮拜放假，係咪翻咗嚟啊？冇，翻嚟，我仲喺澳洲放假嘅，喺嗰邊，因為我就有緊嗰啲好熱咯，疫情啊嗰啲咁樣，係啊，嗰邊好熱咯，我而家，熱到暈啊，我而家喺悉尼嗰邊啊， 幾多度啊而家？ 現在差不多應該有40度，40度啊，40度啊，是啊，過年沒有40度吧，對，你是不是穿一條腦底周圍走啊？不是，看你去澳洲，因為悉尼這邊東邊就會通常比較可能熱，不是，Melbourne都熱，但是應該遲些南邊有些應該沒那麼熱了，是吧？是，想說什麼？想說什麼？ 我想說回因為那個施政報告，就是看封面我都不想看，如果你看回我自己有做教育那些，看他那些文法錯到瘋了，有人批評用錯字，用英文那些，好像Google Translate那樣讀下去，我真的想問一下，如果大班美是老闆，如果你有個馬仔交的功課，你收不收貨？ 炒了， 另外現在<笑> 陳太，另外一個教育呢，我一直看到呢，是他是教育的話，他是沒有了一個全人的發展。 其中一個原因我為什麼會離開香港，因為我看到我不想做怪獸家長，太恐怖了。我現在的朋友剛剛生仔那些，他們找學校很慘，很難找到學校的，香港最慘就找學校，他們就要排隊了。他說那些國際學校你想讀你是不夠上面的人搶的，他們是很瘋的，他說我要多少錢，1000萬就沒問題，我捐給你。 <笑>他們排隊的澳洲也是的，即是國際學校，是另外就是北區那些，他們也排隊，他們很厲害，他們是窮有窮，找不到學校，有錢的又找不到學校，不是你的debenture，他們很厲害的，他們是很厲害的，他們是一年一年，他們都捐了一億，你收我仔，你想叫多少錢我捐多少。 不如跟我，我們這邊就不同，這邊就比較公平一點，因為它有一個比例的，他一定要規定你收本地是多少，海外不可以超過一個百分比。但是他在私立學校那裡，他都是這樣捐錢法的。你知不知道加拿大溫哥華那些私立學校全部是大陸人來的？是啊。但是你的工作很好，你就近招生的嘛。 我的同事那些讀的國際學校很少地嚇我的客人，即是我做了韓國都接觸很多內地來的客人，然後他們以為入這些私人學校一定會有很多鬼仔，誰知接著這麼多唐人，然後在那裡住得久，那些朋友，例如移民過來或者小孩子讀書，通常是不會讀那些學校的，他們想接觸鬼仔的話就會去一些比較偏遠沒什麼唐人的地方，即是不會說 那些是根本擺明是賺你錢，還有你說top那些uni很多，其實根本就是他們的人在那裡讀，還有他們很瘋的，可以買屋那些全部cash的，是嚇親的。我這些老闆鬼仔一些是country boy，然後說你的客人錢從哪裡來的，在樹上摘下來的，搖下來的，搖下來的，搖下來的，他們的口頭禪就是有地有錢的了。但是我自己有個觀察的， 我亦都看到他很多是在入了香港的國際學校，但各方面 你會見到如果你去元芳Element那些買東西，你就見到 他們是一口英語，那些年輕人，你看到他媽媽說普通話，他就說一口英語，然後就是推著車周圍撞死人那隻，所以他是急 功近利，那個小孩子可能linguistic方面可能學了一些東西，但是他是沒有actual怎樣做一個polite一個公民。 一個意識，即是你在旺角學那些用人，我看到學那些用人的年輕人那些推著車 周街走，請說。不好意思，你們在旺角看到他們在大小那些東西，我在澳洲都見過，然後我老公駕車見過，真的很恐怖，看到有個女人抱著嬰兒，然後真的在他的屁股裡都明白了。你現在就好了，你現在隔岸觀火。 我真的很生氣，我也是年輕人，他們還在交稅，現在他又搞這些政策，還有收錢，你收錢了，知不知道？我沒有問題，這些幾萬，加入我們自己有，謝謝，多謝你，我是年輕人，我想說一件事，我覺得很離譜，有些樓價，你在外國的，你打份工真的很正常，我覺得買一間樓是沒問題，但你香港，我以前工作的，走之前都是萬多元港幣，現在人們看這些舊同事都是兩三萬，真的買不到樓，你的舊運，你現在買到樓了，所以這麼好笑，這麼開心，澳洲可以分期很長的嘛，是吧？ 或者他另外弄一個借給你，或者外面有個叫什麼，我覺得你在銀行有，是啊，他們有個叫什麼，另外有個洞，有個洞，在你們，譬如說在外國，你有一間樓，你的供樓的比率是average，是你total income的多少？ 是你的，譬如說在外國你有一間樓，你的供樓的比率是average，是你total income的多少？林叔，林伯，林伯高過九成啊，你問啊，個個七成啊，六成啊，最少五成幾個好叻啦，你剩下那個真的。我不明白為什麼他辣椒那裡的錢為什麼不可以用來幫一些人買樓呢？就算你不要幫我首期，幫我給那個按揭保險都可以。多謝你啊， 多謝你。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都要講講印傭這件事。這個印尼傭工今年只有20多歲，來香港工作23歲，做了8個月沒有糧出沒有食，每天被人打，回了印尼，現在就在醫院留醫。現在印尼政府出面就預備送他回來香港報案，就告僱主，僱主在將軍澳。 所以你說這些現在就受到外國傳媒的關注，今天蘋果放在頭版， 除了Time Magazine之外 還有Wall Street Journal， 他父母就說他本來選擇來香港打工，想著香港是一個法治文明的社會，他想都想不到女兒來到香港被人這樣虐待法。你說香港有些人他住在將軍澳，其實我覺得應該如果我是特首幫他救人，我現在不是， 我就將它賣了將軍澳的堆填區裡面，這個我會說大班，這個會是一個single instance，是不會反映香港人。之前也有的，之前有試過地院，但都很重，四年多的。我告訴你，這件事分分鐘有四五年，如果一定了罪，所以現在住在將軍澳那兩公婆就應該有得睡，沒得震，有得震沒得睡，遲些你就會進去這個監倉那裡。 自然有人用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而且我很希望這些僱主你要反省，你不要再說他自虐狂， 他自己吐自己吐成這樣相發的，因為很多驗傷報告那裡他是不可能吐到自己這樣，不會自殘，你不會defense到這樣的程度，因為很多位置你打不到，上一次就是這些也是令人髮指，令人覺得 我覺得香港蒙羞的，如果這件事令到另外一件事，我們很多海外聽眾，香港就有很多加拿大人，其實香港有幾十萬加拿大人，現在加拿大的外交部長準備做一件事，如果你有雙重國籍的話，你拿多過一個護照，而你又沒有在加拿大納稅，你就搬到香港住 declare，即是聲明自己是non-resident、非永久居民的加拿大人，以後你會不受到外交保護，不受到加拿大政府的外交保護，這個話聲給我們很多住在加拿大的聽眾，有加拿大住在加拿大的加拿大的聽眾，又有住在香港的加拿大聽眾，即是告訴你，你拿著加拿大護照， 但如果你已經聲稱了，即是不納稅，就是非永久居民海外的加拿大人，香港有30萬人，30萬加拿大的公民，不知道，這麼多，所以這些人就不受領事保護，說完了，準備，現在在國會上就這樣說，加拿大外交部部長就是這樣說的。 如果從中國的法律，中國法律是永遠不承認double nationality，其實不用加拿大人做這件事，中國總有中國公民，你入境你用香港身份證，你用香港證你已經不受保護，你不受保護，因為你回鄉，所以我有個朋友都是大人物，他是美國人，拿美國護照，每次去大陸，不會簽證，回不了你。 那個海關問，為什麼你拿美國護照，然後我指一下，你知不知道這個是誰，搞了一輪才讓他入境，原因就是怎樣，就算不方便，他都堅持用美國護照，因為受到美國領事保護，所以你不要貪方便，你要拿回鄉證，又是加拿大人，又拿回鄉證，現在加拿大都說不支持你，如果你用回鄉證進去大陸有什麼事呢？ 根本領事來探你都不行，所以這件事大家注意。今天這個施政報告看完之後，我們可以來一個總結，一，這個叫胡老型的施政報告，上就肥，這個肯定40吋胸圍，上肥的地產佬，中間就瘦，中產就19吋腰，下面就30吋。 那些是窮人，下面都不是肥的，下面是30吋，19吋腰，30吋屁股，40吋上圍，是站不穩的，站不穩的，會跌的。所以你說有錢人，這次尤其是做地產，地產人就發達了，你梁振英這個辣椒根本整樣東西益地產人，你看到二手樓立即賣不到了，所有人買 買一手樓，然後他回那個辣椒給你，那你就隨便有，那誰人買呢？就正如我們剛才說澳洲那位聽眾那樣說，就拿著一大疊cash，自由行來香港，買完名牌之後就買一層樓。我都想告訴你，林先生，可不可以正式替我們投訴呢？你是恆基的眾神。 IFC進去,整班人個個都來問你買樓， 我是去買菜的，我告訴你我們買菜，你叫我買樓， 我說我買菜的錢給了你，你給一層樓我行不行？ 第二,纏著你這件事已經麻煩了， 第三,還有不好， 他整班人聚在一邊,大聲說小聲笑,還要說粗口， 你們的商場你有份的，商場我們自辦已經50萬，新鴻基管理，但你要告訴他，第一你給人進去賣樓就不對，第二叫人不要說粗口，一邊炒一下擦鞋，第三看見你的樣子也有去買菜，我買菜又不想要我，我走進去CD Super是高人一級的人才去買的， 我買了之後可以吸票，拍車，哥